香港电台新时代奋斗者，还有两日就截止报名啦，快啲参加啦！ 震撼三响炮，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三线连环播， 勇于改变，敢于创新。 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国剧八三零时段， 新剧《星辰大海》一月十号首播。夜啲十一点，国剧午夜场上演《爱上特种兵》。 到咗星期六日上昼十一点，国剧周末影院继续有《觉醒年代》。 港台电视三十一，天天沙下新经典。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俾主持人阿一和波胜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up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欢迎来到啊！ 我是你的后援会， 有冇挂住我啫？ 啊，齐人翻嚟啦，终于 有冇挂住我啫、嗯啊？正所谓啊，一周不见啊，如隔多秋啊！ 一周不见，如隔七日啊！ 我哋啊，啱、啊、一周不见，如隔七日啦、啊！我哋差唔多两周冇见啊，简直啊！哦是挂念到牵肠挂肚、oh. ，OK， 好啦，冇啦，讲完啦。今日我哋有个题目想讨论嘅，因为上星期即系大家有睇新闻都知咩事啦。咁啊，即系我哋即系电台需要一个清洁啊， 大消毒 系大消毒。咁啊，即系我哋一啲嘅同事就尽量减少出入啦。咁而相关嘅同事亦都要去做一啲嘅检 测。 系啦，咁啊喺嗰一朝咧，小弟就星期二晏昼就收到相关部门嘅通知，即系监制员嘅通知，就话啊有啲咁嘅情况，咁我哋咧星期六咧六日咧就会有咁嘅节目调动啦，咁又咧同事就最好唔系最好嘅都确保即系为咗大家嘅安全咧都去做一个检测， 系， 咁我礼拜二晏昼做咗嘅， 诶 礼拜。五晏昼啊，两点几， 个 二系两点几 ，sorry 啊， 系 好啦，咁啊，跟住之后 suppose 咧，即系因为之前都做过两次检测噶啦，咁啊一次就系疫情即系相对地严重过而家啦，咁啊2020年嘅时候，咁啊屋企嗰座大厦有咩，即系为咗自己心安理得咧，就去咗做检测啦，咁啊再对上一次就系电台有个检测车喺下边，咁我哋一齐做啦，系啦，好啦，咁啊即系我哋都记得咧，即系嗰朝如果你我。两次经验啦，下昼做咧，理论上第二日朝头早会收到嘅， 系啱， 因为佢 suppose 要24小时内通知到，即系阴性结果就会短信通知你啦。咁如果有啲咩事，就会有专人就联络你咁样， 俾你 系啦。咁啊嗰朝咧系异常地早醒嘅，即系嗰种醒系，扎一扎醒添。我好记得我发咗个梦啊，就系收到阴性检测啊，而个阴性检测入个 SMS 下边啊。就个烂 get 系咩啊？ 不过个烂 get 由于政治不太正确， 哦咁先， 我唔方便讲。我而家俾你听听先。 冇冇，算啦。 喺梦入边啊，都仲系度紧30秒小剧场啲 get， 但系喺一个检测中心 send 俾你嘅 SMS 下边有个烂 get， 你嘅人生究竟系发生咩事？ 我醒咗醒，哦，即刻望望电话，系咪真有个咁嘅烂 get 咧？如果系嘅话，我会觉得啊，都系蔚为奇观。跟住之后，我记得大概7点几8点，咦？唔系、哦，我发梦嘅啫，系啦，10点几11点，收到个电话打嚟。捋咗一捋啦，嗰下惊咗惊，跟住之后，喂，先生啊，我系某某银行打嚟嘅，使唔使借钱啊？ 系咪真系惊啊？电话响嗰下， 惊， 其实真系嘅，真系嘅。 因为小弟嘅另一半喺隔篱啊，佢话：，哇，我见到你把声震咗一下，真系惊嘅。 好啦，咁當然去到後尾即係一點幾嘅時候就收到個訊息， 結果就 係就話哦陰性咁樣，咁啊即係亦都後尾都證實咗我哋公司嘅同事就根據報道啊，即係假陽性啦，係咪先？咁啊即係大家都即係安樂咗啦 ，OK？ 咁當然即係同心抗疫啊，非常之重要， 冇錯， 係啊，保持呢個嘅社交距離同埋勤洗手，係啦，好啦，咁但係喺嗰一刻啊。即因为你真係忐忑咗，因为你始终即係你就算觉得自己冇机会中啊，我初恋老公就係我情人啊，咁呢啲嘢呢唔係我初恋情人就係我老公， 初恋老公 就係我情人，即係呢啲嘢或者我几十岁人唔会中嘅话，咁你硬係做完检测呢你都会有一种嘅恐惧或者有一种忐忑喺入面。 究竟会唔会嗰个字唔係个阴字係个阳字呢？ 係啦，好啦，因为我真係有諗过，如果假设真係咁唔好彩要入去隔离啦，21日你做咩好呢？嗱，因为身边都有啲人係要入去隔离嘅，即係好似阿紫薇佢太太，因为望月楼嗰边有去食饭，咁要入去隔离有一日嘅。咁我都有问啊，咁你要執定啲咩入去呀？因为你成日旧年尤其是两年前开始呢都成日间唔中有啲 list send 出嚟㗎嘛。哦，你最紧要有个唔知几多激嘅数据卡，要带定拖板，咁又或者要带定啲罐头刀，哦，最好咧又要带定暖水壶，又或者唔知带啲充饥嘅食品，即系好多唔同人会执定一堆 list 俾你，要带啲咩入去喎？好啦，假设21日，我当因为我哋两个都冇经历过嗰、那个嗰一刻叫你去隔离或者点啦， 因为个心情唔同你，因为你唔去旅行， 系啦，唔系去旅行 入 cam 啊嘛，你 唔同嘅， 系个心情系唔同 嘅，系啦。咁但系假设你有充足嘅时间去准备，你究竟会？带啲咩入去，同埋入去会做啲咩咧？ 两大类嘅啫。 嗱，因为有两，sorry 啊，因为有两款嘅，唔一定系即系叫做密切接触者嘅，有权你外国翻嚟都要隔离噶嘛。 系，所以酒店啦， 酒店又得，或者真系竹篙湾又好。假设14日或者21日，你会做咩咧？ 其实咧，首先我带两大类嘢嘅，第一日用品啦， 系， 因为。我都有諗過呢個問題，但係嗰時係 station， 你當三日兩夜，咁其實三日兩夜都係喺間酒店裏面嘅啫，咁你最多食三餐，可能先會落下樓下，其他時間都喺酒店房裏面，都有喺度諗 自己個 station 啊， 同佢 friend 去啦， 哦， 跟住你都喺度諗緊啦，如果要21日喺呢度， 男仔 friend 女仔 friend 啊， 咩都有啦， 四眼仔 咩都有啦。即系頂得唔系啊？我系谂紧究竟你顶唔顶得顺咧？因为我叫做有得食早餐都落下去啊嘛。如果冇嘅话，其实你长期屈咗喺一个空间里边咧，个人会好笠嘅。所以对我嚟讲咧，冲凉系好紧要嘅。 哦、 所以21日里边咧，我一定系会带冲凉嘅嘢，一定系要自己舒服嘅毛巾啊，洗头水呢啲一定有啦。牙刷牙膏啊嗰啲一定会，呢啲日用品我会嘅。即系着咩衫真系好闲，真系冇乜所谓，一套衫着晒都冇所谓。咁呢就系所谓日用品啦。咁你啲插电器嗰啲会有啦。另一样咧，其实我觉得最紧要就系我会带电脑啦，因为电脑就已经可以处理晒所有嘢。 系 加条 HDMI 线啦。 哦 ，HDMI 线系好重要嘅。 嗱、呢个咧，我有个 friend 咧，因为佢要去做嘢啊， 系 咁，所以佢咁啱11月定12月咧，就係翻嚟香港嘅時候咧，佢係有去隔離14日嘅。咁佢個概念都係類似咁樣啦。咁佢就即係帶咗個 PS4 去嘅，即係佢去做嘢、去公幹，佢要帶住部 PS4 去。 係啦，嗰陣時係 4 嚟嘅就係佢嗰陣時，即係佢買唔到 5 啦 anyway。咁跟住之後，佢話：但間酒店個電視係雙咗半牆入邊嘅，跟住就企咗喺度啦。 系，你要睇咩酒店？ 系啦，所以你其实要 check 清楚。 系啊， 即系如果假设系酒店啦，你要 check 清楚啦。咁好啦，又或者你唔系住酒店嘅竹篙湾，咁你要 check 清楚究竟嗰啲设备做唔做到嗰啲嘢啊？ 系啊， 数据卡。好啦，咁你会做啲咩啊？ 嗱， 即系带嘅嘢就系带啲日用品啦，有少少娱乐或者啲工作嘅嘢啦。 我加本书咯，做啲平时唔会做嘅嘢咯。我真系会带本书去睇。 嗱，呢个好啊，好啦，假设我都有谂过带本书入去睇嘅。好啦，问题嚟啦，你觉得21日？你睇到几多本书呢？ 其实21日咧，我只会带一本书嘅啫，因为啲书重啦。讲真，嗰句老实嘅系咪先？我谂我睇一本啦，一本， 因为小弟睇书嘅速度咧系即快可以好快，慢可以好慢。呢句听落好似有啲废，但系有原因嘅。嗰阵时睇《火影忍者》，一个礼拜可以睇完700话。嗰阵时最高峰啊，可以一日睇到4本维斯利。 哦， 系啦， 系啊，卫斯理可以噶，可以噶。 好啦，但系睇《死亡笔记》咧，我系用咗 差唔多成個月先睇完佢嗰嗰十零本嘅死亡筆記。咁所以換言之，其實嗰本書係會幾影響你睇嘅速度噶嘛。 係。 咁其實幾難拿捏，即係例如我拎本佛經入去睇。咁我應該帶幾多本呢？ 因為我諗住帶嗰本呢，我知一定有排睇嘅。李天明嘅哲學。 哦。 你知呢啲有排睇嘛。一本就夠啦。都夠瞓嘅啦，直頭。你去睇都唔想。所以我會帶一本書，我就知道我應該可能分分鐘你21日即係我唔係淨係去睇書㗎嘛，原來。 即係做嘢啊。 係呀、啊、你會睇動畫啊，跟住你打下機啊，每樣嘢做啲。我覺得呢本書出嚟都唔會睇得晒，但一本就可以 打機有一個好嘅問題啦。打機啊，或者上網睇下劇啊、電影啊咁樣啦。但幾多數據先夠呢？ 我幾多數啊？佢嗰度係咪收得麻麻地？ 即係如果你唔係酒店，就可能冇 WiFi 啦。 係。 咁你 我無限數據嘛？我本身。 哎呀！ 所以呢個對我嚟講唔係問題。睇下睇可唔可以帶得多，可能會帶埋個打碟嗰嚿嘢去咯。 哦。係啦。會唔會開 live 啊你？ 其實可能會， 因為我見好多 artist 朋友咧，因為佢哋可能要去外地拍攝，都會揀開 live，、 哦啊啊、 因為有啲人氣喺自己間房啊，好似有人同自己傾偈咁樣。 因為咁咪好悶啊嘛。 係啊，所以即係都係嗰句，大家同心抗疫， 安全啲， 齊打疫苗， 係、啊、 保持社交距離， 咁就唔使入去有一日啦。 勤洗手， 係、啊、 加油。 试过从念书搜索我娱乐，看见我在照片中何其欢乐，也试过异国独来独往，却发觉那个我和你失散也享受寂寞，不敢想如任我被细可会更放，却怯薄我决志，无负身边对我期望。细细个便已不想旁人失望。你爱我，为我未曾越轨去对抗。那个我唯有工作才愿意疯狂。何曾想？ 鼠燕是一种高深莫测的事物，它还会不断地演变，同一个字在不同的文化、时间、地方出现都会有不同的意思。语言呢还会进化的，即使是一字一词微小的改动就会有全新意思的诞生。所以这里就是教你最新成语的成语好鬼狼之 阿阿波成 与博士一。 博士一，博士一，来到第二集，个成语已经要读咗个零钟啦。咁呢两个主持人仲要话做多五十集做成年、啊，除咗用不自量力呢个成语，仲可以用咩成语嚟形容啊？ 仲可以用咧螳臂挡车啊！ 哦，好似有听过、啊。咁其实即系点解啊？ 螳臂挡车即系解啊！不自量力咯，是来自庄子的人间世，所以下次又问你螳臂挡车点解，你就答佢不自量力；问你不自量力点解，你就答佢螳臂挡车，咁啊得噶啦。 哦，好似几易明喎、哦。咁博士一嗱，如果嚟到二十一世纪嘅话，螳臂挡车又可以变成点样呢？ 啊！你呢条问题问得真系好啊！今集一于就教你螳臂挡车嘅最新用法啦！阿阿波成问你一条问题啊！你知唔知最不自量力嘅系咩啊？ 最不自量力是不是明知食不落个鸡煲都仲要嗌啊？ 不是啊，是讲紧你搵紧两三万，仲谂住买楼啊？呢、這个先至系不自量力啊！ 哦，身边好多朋友都系咁样噶，咁呢个时候系咪就可以话佢哋呢种谂法系螳臂挡车啦？ 唔系啊，因为佢哋都只系谂住买层楼咋，谂住上车。所以是螳臂上车，如果你多啲 budget 又有啲钱嘅，就可以去螳臂上居屋。如果你本身有公屋资格嘅，就可以是螳臂上六字居。如果你真係好有钱嘅，就是螳臂上又一居啦。 博士一啦，但系头先你讲嗰啲咧，我都觉得应该冇钱啊，但我都要揾地方住，咁可以点算呢？ 哦，如果你叻仔嘅话，可以揾到另一半同你一齐，咁啊就系螳臂同居咯。啊啊，波成，你知唔知除咗住屋问题之外，仲有啲咩嘅问题系香港人最常面对噶？ 我知啦，一定系冇得去日本啦。 唔系啊，系交通问题啊。好多时除咗买唔到楼之外，都买唔到车位啊。咁系咩啊？ 咁啊，如果都买唔到车位，但系又谂住想储够钱嘅话，呢啲人系咪都可以用螳臂挡车形容佢咧？ 唔系啊，呢叫螳臂泊车。因为他们泊不到车，如果你是有得上车有车位，但香港的交通状况这么棘手，那叫螳臂塞车。是啦，如果这么啱你在观塘的，就是观塘臂塞车。如果你没有车，唯有自己逼车的，就是螳臂逼车。 我其实有时翻工咧，去到九龙塘都系九龙塘被失居噶。 如果最黑仔嗰啲系以为自己可以追到架车，就叫螳臂追居啦。点知个巴士司机都系开咗车喎？

他说政府需要考虑食肆是不是不用胶板，改以 1.5 米社交距离措施代替，要求坐得更疏来加强空气流通。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气温稍为回升。星期一同星期二天气清凉，同有几阵雨，随后一两日朝早仍然清凉。依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讲中交通意外啦，咁就喺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盈辉台嘅快线咧有意外噶，影响到架车龙啦，排到过去苏屋村。咁就喺呈祥道去荃湾近盈辉台嘅快线有意外，车龙排到苏屋村，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喺隧道方面咧，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管道出口，慢线落班仔暂时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咧，借近收费广场对开一段车多。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欣怡花园，跟住睇翻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码头涌道去太子道东方向，近宋皇台道一段咧系车多，龙尾排到龙浦道。咁另外窝打老道去尖沙咀近太子道西一段亦都挤塞，车龙排到浸会桥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近花墟一段车龙排到喇沙利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在新界区方面，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是车多，龙尾排到康湖居。最后跟进一个封路，在黄竹坑道较早前因为爆水管，往湾仔方向近南朗山道的快线仍然需要封闭，不过中线刚刚开返，就是黄竹坑道去湾仔方向近南朗山道的快线仍然需要封闭，不过中线已经开返，经过亦都请你特别留意。好，来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6.8至96.9 每集邀请一对香港乐队组合，用音乐绽放快乐。今场主角三男一女乐队超能天气，星期日晚八点，港台电视31。 资源有限，政府应该怎样运用先最有效？有哪些地方要巩固？哪些要简化？怎样可以令我们有突破？资源有限，发展无限，大家一起想下怎样令香港可以发展得更高更远。2022-23 年度财政预算案公众咨询已经开始，请大家到 budget.gov.hk 齐齐献计，发展经济。 娟姐，你会用一种什么 cocktail 来形容阿一呢？ 我会用 sex on the beach 去形容阿一，因为大家有所不知，佢今日着到 pink lady 咁样喺度摊咗喺度，加埋佢条辫，我觉得见到一个等紧爱嘅女人喺沙滩咁样。我是 Forica 娟姐连美娟，想知道咧，我拣阿一定系波城，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昼2-4，我是你的后援会。 我是你的后援会啊！新一年2022年第一位女嘉宾啊， 有 Florica， 边个嚟噶 ？Florica， 我系连美娟娟姐，大家好耶！ 系咪好少人用你呢个英文名啊？ 其实冇人咁样嗌，我唔知道你边度揾出嚟。 咩？你自己 Instagram 写嘅？ 诶、哎，我又好似系，都冇人叫过我呢个名字，大佬我都唔记得咗啦。 系咪太难 up 啦呢个名 字？我要特别啊嘛，我懒特别啊嘛。以前呢个名系以前细细个咧，老师话小一嗰阵时话要英文名，咁我因为我 婆婆公公是印尼人嚟嘅。我好記得我細個去印尼時候咧，佢噏咗啲類似咁嘅音嘅名，跟住我就同個英文老師講我要呢個音，跟住佢就話嚇、啊、你冇呢個名嘅喎，我、哦、咁你作一個俾我咁樣，咁佢就可能拼咗呢個俾我咁樣。呢、這個名字應該都揾唔到嘅，冇人叫呢個名嘅。 冇咁細個點老師做嘢都冇咩幾好， 係咯。 霸气就由细培养啊！你知道 嗎，我个英文名都系小学改的， 你系有咩名咪 ？Win 啊 ？Ken 咯 ？Ken 系咪好唔衬佢啊？ 你叫阿 Ken， 你叫阿 Win 算啦，你。 你叫阿 Ken 啊？ 你知点解叫 Ken 咯、 啊？诶 ，Barbie 个男朋友。 因为唔使写咁多字咯，我叫阿一都系咁解啫嘛。大学嘅时候已经叫阿一噶啦， 嗯， 就系方便咯。 方便乜嘢啊？ 你唔知啊？玩 OCam 要填嗰啲名啊，总之填任何嘢我都填个一字，好似好方便，唔使写咁多字啊嘛。 哦，哇！我以后改名啊，俾啲小朋友，我已经有谂法啦。一、two、三咁样。 Florica 呢个今日 keep 住喺度。 唔准笑我个名啊！ 好笑啊！ 第一印象。 第一部分有第一印象嘅，咁啊同科技球玩啦呢一个，因为头先你都有讲到屋企有印尼华侨啦， 系， 跟住我哋喺度研究题目嘅时候，我哋倾开，其实我哋两个人当中有一个人屋企都系印尼华侨， 真，跟住要我估嘛， 你估下边一个似咧？ 如啊，就 其实冇样睇噶嘛，华侨嚟噶嘛， 唔系嘅，都可能你如果好白净嗰啲，我唔觉得你系咯，唔系阿一个样其实系有啲似嘅，但系我觉得咧单嘢鬼鬼地，我觉得应该系博成， 即系冇咁明显啲嘅， 系冇咁简单嘅，要我 新一年又阴我， 唔系啦， 有冇阴唔阴到我咧？ 所以你估系我啦，真正嘅答案，我哋真系冇阴你呢个。呢、這個阿一就 爺真係印尼華僑 哦，你有冇翻過去嗰邊啊？你個樣係似㗎，即係嗰啲黑掹掹啊，跟住然之後你係個款係嗰啲咯。 我係白雪雪嘅喎，我係 你邊度白雪雪？誒、哎， 我係做運動 睇得㗎。 嗱， 哇哇， 佢真係攬 你英白嘅唔白喎、啊，大佬 白雪雪啊！ 你白喺個大髀內側，邊個睇到啊？ 咪俾你睇咯，而家 吓哇！ 你唔好以为冇画面就讲乜都得喎， 剪得出街。 你话而家冇着衫就讲乜都得啦， 我冇着，我都上嗰啲热。 所以一佢就系啦。 哦， 咁但系头先你话 你有翻过去？ 我有翻过去啊！细细嗰阵时，一暑假就会翻去，一翻去系翻一个月嘅。因為嗰陣時機票好貴，我媽咪帶，我覺得冇理由翻歸個禮拜咁白痴噶嘛，咁啊翻足一個月嘅，咁所以我每年暑假都會過去住一個月咯。嗰陣時 咁係識當地嘅語言， 唔識噶，同埋佢哋咧，因為華僑啊嘛，我婆婆就係正宗印尼人，咁但係咧我公公咧就係華僑啦，咁佢哋講咧係講客家話嘅印尼客家，咁所以客家話我就識啦。 哦，咁某程度上都係。即阿爸阿妈阿爸阿爸定阿妈阿妈 阿妈 阿妈系 mix 噶， 但我爸都识讲印尼华侨话，唔知点解，因为我爸又唔知点样嗰啲迁徙啊，用迁徙去形容我爸嗰啲咧，搬嚟搬去嗰啲咧，嗰啲咧安置区嗰啲咧，我唔知啦，我未出世，跟住就嗰度就识咗嘛，即系唔点讲咧，佢哋有共通话题嘅语言咯。 系、哦、啊，但系反而客家话你又识嘅客家言。 客家系因为客家话原来系有分好多唔同国家嘅客家噶，个个系争丁丁咁多嘅。客家话我就识啦。 你如果讲几句嚟听下， 我净系识讲粗口，你会剪走 嘅。我真系啲听众可能真系识听。 系啊，真系噶，唔系你相信我讲，你话会剪。 但阿爸阿妈自己屋企嘅沟通都系 搞笑嘅，由细到大咧，佢哋只要系唔想我听得明嘅咧，佢哋就会讲正宗印尼话。 哦，真系印尼话， 印尼话即系麦根纳斯啊，麦根纳伊啊呢啲，麦根纳斯即系食饭，麦根纳伊即系食屎，系啦，即系佢会讲一啲，跟住其实你由细听到大，你点会唔知啊？其实你根本就知道，咁你要扮，所以我啲演技就咁样出嚟，细细个要扮听明啊咁样，其实我就知道你喺度噏乜嘢，就喺度闹紧我。 但系佢哋到而家都唔知呢个秘密噶， 呢、這个诶，佢哋都唔会知噶啦，佢哋永世都唔会知道，因为都唔会听我做呢啲节目， 咁咪由得佢咯， 由得佢啦，得佢啦，系摆嗰度啦。 咁呢、這个就细个嘅时候咁样，因为我都喺度倾开就系关于娟姐点样入行。 我经过就冇经过咯，咪就系、是、点入行未？可以有人赏识，然之后叫你啊，不如试下，跟住咪做咁咯，冇乜经过特别。同埋我中间我系毕咗业之后，我有一段时间我系做幕后嘢噶嘛，即系做 marketing 啊，做 event 公司啊咁样。咁之后做咗可能四五年，我先至叫做真正入行做幕前咁样噶嘛。所以是冇啊，就都系靠人咯，都系识人好过识字咯，人际关系咯，潜规则咯，都系嗰啲啦， 俾人睇中咗咯， 系啊，食咗好多饭局咯，每日都要食饭噶，大佬系嘛， 咁样咯，冇乜特别噶都真系。 但系细细个系有谂过做演员或者系做主持幕前，定系其实真系嗰次胆粗粗去试嘅？ 从来冇谂过，细细个净系啊有谂过想参加香港小姐。真嘅，即系见到几靓，着住嗰个即系嗰啲 头冠， 系啊，跟住喺度揈手。我嘅志愿系咩？保卫地球定唔知嗰啲世界和平咁样嗰啲。嗰阵时系觉得好靓嘅，就觉得跟住然之后就觉得啊，好似都份工几好啊，都系出嚟化个靓妆咁样。 个小姐系份工啊， 唔 系份工嚟， 即系份工嚟嘅咁样咯。咁细细个有谂过香港小姐嘅，咁唔知咁唔知 几时放弃咗。 自从懂性之后咧，都觉得冇咁嘅必要啦。OK， 放弃咗。 系你梦想啲儿时梦想啊嘛，呢、這个儿时其一梦想咯。 咁嗰次佢即系个监制嚟揾你，你又会应承嘅？ 嗰間就係、以前我讀大學嘅時候，因為我讀大學讀傳理嘅，咁、所以我其實我身邊啲同學仔啊，而家啲都係嗰啲經理人啊、writer 啊、導演啊、監製啊咁樣嘅。咁嗰陣時係大學嗰陣時做過個節目，咁然後係啲大學生傾下偈咁樣嘅。嗰陣時嘅最先鋒嗰陣時，跟住未都認識咗。咁佢話想揾啲新嘅人，咁我當時就做我之前啲工做到滑曬牙啦，即係因為哇，原來做 event 啊、做幕後啲係你唔係一至五都要翻工咯，你係一至到日都要翻工，之餘係不斷 OT 啦。 但其實你而家做演員都有機會係咁嘅喎。 係，但係唔同啲㗎，嗰個滿足，我覺得我可能我喺嗰度我揾唔到滿足感，我喺呢度我有啊。咁、所以我覺得係已經爭好遠㗎啦。呢、可能我一個禮拜唔放假，一個月唔放假我都覺得 OK 咯。嗰陣時係覺得點解可以唔放假？我要生活啊，我要生活啊咁樣。系啊，中意同唔中意争好远。 咁你读书嗰段时候，其实系咪即系同学之间嗰啲，你都系叫做 outstanding 一啲出嚟嗰啲，即系可能系比较活跃啲啊，玩一啲活动嗰啲，系咪嗰啲？ 好活跃， 系有篇报道话佢校花啊嘛， 系咯，校花嚟嘅。 咩啊？好似唔信咁我哋， 唔系， 佢咩有篇报道讲？喂，你问翻屯门嗰啲人啦、啊，我好想嘅喺屯门，大佬。 屯门嘅听众打电话嚟啊，而家 好似佢讲到好似九八年古惑仔咁样， 生 翻啊，生翻嗰啲。 我啊，我好活跃嘅，因为我嗰阵时好中意参加课外活动，跟住然之后又中意入入养养人哋嗰啲咩学界。篮球啊、排球啊，一定喺度坐定定睇啊，即系嗰啲入入，真系入入 嘅。我以为系去玩。 喂，唔系、我以前系运动健将嚟嘅，我好多奖牌，我区队嚟。 你似、佢似运动健将个样。 又点睇噶？ 佢似玩咩？你觉得？ 又点睇？ 篮球咯。 啊，系啊，系啊， 系啊， 系啊，我打篮球噶。 系啊，佢嗰次因为有一场戏嗰阵时拍戏，佢有一场戏要同肥仔类似 kind of 打交咁样啦。下下用力喎，佢 feel 到你 feel 到佢實正嘅用力嘅喎， 啱啊， 系啊，即系佢唔系啲嬌柔嗰種無力嘅打落去咯， 系啊， 所以係有力 嘅 喎， 有運動底子嘅，所以係啊， 一腳冇做運動啊， 咩？哇哦，呢排都有啲忙啊，呢排都有啲忙，冇讲第二啲嘢啦，好嘛？ 专心工作啦，而家 都系咯，专注工作啦，其他运动嗰啲小店小店系啦，有啲时候都多啲休息，多啲休息。 系啦，但系又俾人捉嚟做访问，点做运动啊？你话 咁咪就系咯，大佬，唔系嘅，笑到肚痛咧，一个运动嚟，我都喺度。女神大揭秘。 嗱咁，跟住咧想啊 ，Florica 咧分享一个你嘅秘密俾我哋听啊， 秘密吓唔吓就我真系冇秘密，我无事不可对人言，我成日饮醉酒，我乜都讲噶。我嗰阵时我赤裸到嗰阵时，觉得好似你见到我冇着衫咁，我真系。我究竟有咩冇讲过咧？即系有冇啲咩你哋系想知道？我觉得我会唔会咁样会舒服啲？ 你自己一个人喺屋企会做啲咩？ 其实 有冇啲古怪嘢或者 我自己一个人喺屋企，我会唔着衫咯。因為我一個人住嘅，咁我最多有隻小狗咁樣，咁我係中意嗰啲亞當夏娃嗰種生活，喺屋企都好似喺原野咁樣嗰啲咯，我會咯，呢個係唔係咁係癖好嚟嘅，我諗係一啲習慣咯，係啊，有啲人覺得好奇怪，咁但係我話我一個人住，咁我又覺得冇乜問題，即係如果我同屋企人住，你話我有呢個習慣就好奇怪，呢個女人真係一定要入醫院啦，咁但係我係咯有呢、這個，同埋我係好中意食辣嘢，我中意到咩地步咧？我一日三餐我都会加辣椒，我屋企有个冰格系成格都系紫天椒，我食面会落啦，即系攞三条咁样剪咁样抌落啲面度啦，食饭我都会，有阵时食饭好得好，就咁落就捞咯，就咁食咯， 哇， 即系中意到呢个地步啊！ 我想知道你嗰个指数系用翻淡仔指数你嘅指数。 我淡仔我平时食海特辣唔饮嘢噶。 哇，系最劲嗰个！ 我第一次见到人食特辣 啊！唔饮嘢啊，你知道系唔饮嘢， 仲要 系啊！我真系我认第二，真系冇乜人认第二。食辣嚟讲，我讲真 的。但系呢个由细到大，屋企人都系食辣嘅。 是啦，媽咪，我好記得以前細細個係即係帶我去嗰啲餐廳食嗰啲牛筋河咁樣啦，咁咪食咪食咯，一嘢一羹畢過嚟。 你阿媽揈落去嘅？ 我乜揈落去㗎？我媽細細個就訓練我，我覺得佢有個感覺咧，係話俾我聽，即係吃人哋嗰啲咩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咧。佢由細就培訓我食辣。如果你呢啲辣都頂到的話，以後生仔就唔係啲咩問題啦。我有咁嘅概念，覺得佢係咁諗法嘅。咁所以咧，呢啲咁變態嘅習慣都係 Auntie 教導有方啊！我覺得 Auntie 幾好嘢喎 ，Auntie 好嘢，一嘢畢過嚟冇問你意見噶，跟住哦辣椒好味噶，咁樣加咗好味，再加魚露啊醋啊，我由細到大我食好多濃味嘢，因為我媽咪係由細到大咁樣灌輸我。 唔係咁印尼嗰邊啲嘢食都濃味嘅本身。 都係嘅，但係都辣嘅係，都中意落辣嘅。你嘅剛剛公道啦。 我阿爺又係食好多辣嘢噶，但我唔得噶。 但你完全食唔到。 我完全食唔到，我係清湯嚟噶。 啊！ 我係清湯底嘅人，我唔得噶，我唔係好食辣。即係佢冇逼過我食，但我阿爺又係會雪一啱啱嘅嘢喺 雪櫃 玻璃樽，然後有好多有時自己佢以前仲後生嘅時候會自己整辣椒醬啊， 好正㗎嗰度嗰啲。 但係你而家有數過屋企係零零舍舍有個櫃係擺辣椒醬？ 我嗰個櫃係一行都係，因為啲人知道你中意食辣咧，個個都話：啊，你試下呢啱，試下呢啱。其實食唔切嘅，真係，即係我喜歡食，但如果一啱一年365啱，其實我真係會食唔切嘅。你哋 佢兩年就神虧㗎啦！ 你哋即係俾一斤我得啦，以後好嘛，唔好再一啱送嚟啊，大佬！我送翻出去啊，送禮咁送翻出去。 佢整辣醬意粉啊，你要咁樣倒落去先用。 我成屋真係好多調味料，但係九成都係辣椒醬、辣椒油、辣椒粉、辣椒出嘅形態嘅辣椒我都有。 我想知道唔同款嘅辣，即係例如有麻辣啊、酸辣啊、香辣啊，或者墨西哥啊、西菜嗰邊啊、中菜嗰邊啊，你係中意食邊款咧？ 我係比較中意麻辣嘅，我中意喺條脷度即係麻到彈下彈下，或者麻到好似有個彈弓喺度摁 L 咁樣咧，那個辣到冇知覺嗰個感覺，我覺得好正。喺條脷嗰個麻辣。 我問一個好私隱嘅問題。 係 啊。 先輕輕嘅試啊！咁、那個嘴唇你有冇試過有次真係食完之後係腫咗或者成嘅？ 會嘅， 係啊， 有陣時有啲勁啲嘅會腫嘅。 咁第二日去廁所呢？ 我唔會㗎。第二日去廁所呢，因為你由細細到大，你個腸胃已經適應咗啦、啊。你哋咩嗰啲咩會咩菊花咩爆又唔知點樣啊？火燒後欄啊？ 係啊， 我唔知咩嚟㗎。 sorry 咯，我唔知喎。 唔係啊，真係我唔會㗎。我係啊，我唔會，所以我唔知 道。係咪你細個已經體會曬啦？ 可能係我真係冇乜感覺啦對呢啲，所以嚇咁又好少真喎、 啊。因為我嗰次係食快餐店嗰個叫咩地獄辣雞腿包呢M 字头嗰、那个、 哦， 我第二日系去唔到厕所噶。 你食嗰个都咁样？ 系啊，我嘅极限系佢啲鸡翼咯。 嗯， 系啦、啊，已经系我觉得好辣嘅嘢咯。 嗯，其实你食辣有得 train 喎，你知唔知啊？ 我知道知道。 系咯， 但系我冇谂过咯。系啊，我宁愿同你 train 酒量好过 train 辣椒， 升辣到啦，系咪 啊？都得，都可以，都系啲重口味嘅嘢啦。 咁如果第一次同你约会，你觉得系食啲咩？你系觉得加分？即系因为好少第一次会带个女仔去食，不如去食麻辣嘢啊！因为你会觉得食到成身汗啊，然后又剩，你会觉得好似大家好冇仪态，定、哦、系其实你冇所谓嘅咧？ 我冇所谓噶，最好我见到你流汗，我觉得你好可爱添，正食。我想讲我以前男朋友咧，全部又唔食辣，俾我 train 到全部食到好辣，出类拔萃咁样分手。 幫人教老公， 系啊，调教辣到，调教辣到。 你 train 好咗之后， 系啊，全部同完我一齐，全部都食得辣噶。呢、這个我都觉得系成就嘅，对我嚟讲，系啊，几好啊，即系 train 多一样嗜好帮人哋。 咁但系有冇一啲系另一半嘅啲条件系会特别吸引到你咧？即系嗱，辣嗰样佢唔食，你都可以 train 到啊。有啲咩嘢你觉得佢有呢啲特质，你系吸引到你？ 哦，我真系冇谂过，我因为我咧系我系个个都倾到偈，然之后个个都好似几好玩咁样，咁所以我谂我谂如果另一半要细心，因为我系好唔细心嘅人嚟嘅，我个人已经太麻啦。如果我另一个都系太麻，两个好似两个 buddy 咁样，成间屋就可能好闹交。我觉得我需要一个系居家啲嘅细心啲嘅男人，我谂到如果再要行远啲嘅话， 但你本身份人系大意嘅。 非常大， 例如咧， 例如 俾咗个电话我， 咩 可以约你做访问？ 哦，系啊，喂，会话俾大家听我哋点样识喎，真系真心癫喎，即系阿一系我拍戏识啦，跟住波成系我哋个庆功，跟住佢喺度啦， 其实佢有份做噶。 哦，系咩？ 系啊，我哋嘅场口系完全冇交代。 有一次有一场拍生日会，佢要嚟帮手嘅。 哦，你系 灿哥嘅 下属。哦， 仲有一场可能印象深刻啲嘅系拍幼稚园，星期六朝早有一个人无端出现咗几秒钟，一个镜头就走得。 跟住收工，哦，就系、 是、我嚟噶啦。 哦， 记得啦，冇啦，娟姐，娟老师唔认得人啦。 大佬真 系真系，边场咁多人鬼记得咩？ 咁然之后点样识咪就系咯，咁然之后 庆功 庆功，嗰阵时大家我唔知点解咁都黐咗线咁样，已经好快大家进入状态，全场我要知道嗰度成唔知几多个人，跟住然之后我已经醉咗啦，因为我一去到已经俾佢哋大家好开心咁样叫我饮酒，跟住我已经系断咗咯，跟住然之后我第二日起身，跟住我见到个电话。多做一个嘅，我心谂咁个庆功宴我都可以同交换电话，太劲啦嘛！跟住然之后再倾开偈就话，哦，我跟住然之后原来系你话做访问啊，成日我完全一句对话都唔记得。 系啊，嗰晚你唯一问得最多就系、是、你系边个嚟？我冇见过你嘅，你有份拍噶。跟住我嘅 friend 系你唔使知道我边个，你应承我做访问就得噶啦咁样。 哦，系咯系咯，你边个系咯？我都好清醒啊，问得出讲得出呢啲嘢。 呢个系第二嘅表现啦，都算唔算系？ 我成日都系咁，其实好危险嘅，不过好彩我身边啲全部都系好人咯，我只能够讲。 日常生活呢，即自己一个住有冇试过出乱子？ 日常生活，因为我自己出咗嚟住都讲紧七年八年噶啦，咁、然后一般生活琐碎事，我系即系换电灯胆啊、电器，我点样去搞呢啲，全部我都搞得掂咯。咁但系你话如果要再细心啲嗰啲，我就唔得啦，我亦都好怕嘅、即系嗰啲好仪式感啊，然之后记得嗰啲纪念日嗰啲、我完全我冇一次记得。 哦， 呢啲我系相当大。诶、对于你哋男士嚟讲，梗系好啦，大佬。 搞咁多嘢啊嘛，大佬，你都唔记得，咁你唔使指我记得啊嘛。 从自己讲啦，咁样。 唔系咩先？你唔记得，你会唔会希望对方记得先？嗱，呢个两样嘢。 佢记得，咁当然会加分啦、如果佢唔记得，的话都，我系咩？我都唔记得。我咁啊咩 ？fair fair， 合理合理合理嘅。 呢啲咯，好麻甩嘅，真系我。 心理龙爪手， 跟住我哋有一个心理测验就同阿娟姐玩嘅，呢、个心理测验就拣翻啲同酒有关噶啦。就系、是、啦，如果你同朋友去酒吧饮嘢嘅时候，你会拣以下边一种酒呢？ 朋友 系啦，同朋友去嘅啫。A 咧就系红酒 ，B 就系啤酒 ，C 系烈酒，即系威士忌、白兰地嗰啲，同埋 D 咧就系一啲 fancy 啲，譬如梅酒啊，或者好靓嘅嗰啲 cocktail 咁。 哦、 你会揀边种嘅 A B C D friend 啊？如果要睇又要分咩 friend 喎、啊？即系如果系即系大家都好好嘻嘻下嘿嗰啲倾嗰啲 friend 就威士忌嗰啲啦，快啲进入状态。 哦， 系啊。咁如果系啲闺蜜闺蜜咁，咪梅酒啊、cocktail 啊、打下卡啊、懒系靓咁样坐喺度， 睇 系啦咁样嗰啲咯。所以有分唔同类型嘅朋友饮唔同类型嘅酒，我觉得。 即系基本上所有酒其实你都 OK。 唔系我唔饮，其实我唔饮啤酒嘅、哦，大家可能唔知道，我唔中意饮啤酒。 原因 真系，因为我本身都肉肉的噶啦，跟住我最 proud 就系我冇肚腩，但系饮啤酒系话会有肚腩噶嘛，好啤酒肚咯，或者系个容易，咁、所以我呢个系我紧守嘅，即系我已经手脚已经控制唔到啦，我唯一一个自豪嘅腰，我希望唔会因为啤酒然之后搞到有。 但如果冇即系叫做 呢啲考虑， 嘅话，其实啤酒你系 OK， 好真实。 有冇嗰啲茅台嗰啲有冇试过啊？ 我嗰啲更好，嗰啲更好，嗰啲我中意啊。同埋我觉得去大排档系一定要饮啤酒， 系啊。 或者你打邊爐一定要喝啤酒，我覺得即係咁樣咯，係啊，鋸啲咯。 咁揀一個啦， 揀一個。 turn out 最尾揀一個，淨係揀一款啫。 你話同朋友？ 係啊 ，whisky 啊。 好， 係一就啤酒啦。 所有都係啤酒嘅。 我都係 whisky 嘅。咁但係究竟呢四樣嘢代表啲咩咧？我哋下一 part 翻嚟咧就會揭曉嘅。 哦。 叫笑也敢跟你飛車切磋。似公仔也哭很有火，你估中几多？当你越是看轻我，你越难传播。要优雅可更端庄，要火爆可武装，不固定在框框中等上锁。What you waiting for？What I need？What I need？What I I'm at the top, cause you're feeling so hot, hot. Did you know this isn't easy though, but I'm killing anyways, cause you know I'm a pro, so let me break it down, take it slow, let me show you how to reach and down the show. 当你越是看轻我，我越难寸步，按一按 F 五好吗？刷新你的耳朵，只要活着，终可改写结果。What you waiting for? 牌手袋估计市值大约2000万。海关随即部署监控派递行动，寻晚在深水埗根据商品说明条例拘捕一名34岁收货男子，并在现场再检获89件怀疑冒牌货品，包括手袋、银包和手表等，估计市值大约40000元，案件仍在调查中。海关是强调所有行动都是根据事实证据专业执法公正公允。对于有人在社交媒体声称海关有所谓插庄嫁祸，海关对此不负责任言论予以谴责。美国一名官员说俄罗斯已经安排特工准备在乌克兰东部发动挑衅，为入侵乌克兰制造借口。这名不具名的官员说，情報顯示一批受過城市作戰和使用炸藥訓練的特工將會針對親俄武裝分子進行破壞活動，然後嫁禍烏克蘭。這名官員又說俄羅斯亦都加強在社交媒體宣傳失實資訊，包括指控烏克蘭侵犯人權以及指控西方國家挑起緊張局勢。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地区。预测本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气温稍为回升。星期一和星期二天气清凉，同有几阵雨，随后一两日朝早仍然清凉。现在气温1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小莹首先跟进翻中交通意外啦。较早前咧喺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盈辉台快线嘅意外咧清理好噶啦，不过咧一带仲系挤塞，车龙有待消散，龙尾排到观景台。咁就系较早前咧呈祥道去荃湾近盈辉台快线嘅意外清理好噶啦，不过车龙有待消散，龙尾排到过去观景台。在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管道中间，慢线落湾仔去到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近收费广场对开一段车多。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区窝打路道去尖沙咀近太子道西一段是车多，龙尾排到希福道。太子道西去大角咀近花墟一段车龙排到九龙城汇旋处。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是车多，龙尾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新柳街。咁另外咧，九龙公园径去广东道方向近新港中心一段咧，亦都系车多，龙尾排到梳士巴利道近太空馆。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匙唔会释出废气，又可以悭油，悭钱得嚟又环保。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Hello， 我是张学友。2022携手出发，快啲参加香港电台新时代奋斗者，一起出发，实现你的演艺梦想。 I got that fire. 只要你是18岁或以上的朋友，就可以报名入选者。除了可以参与专业训练同场歌演说大斗拼之外，成绩优异者更可以参与广播剧、舞台剧、电影制作，同专业演艺人一同演出。登上香港电台网站，填妥表格 ，send 俾我哋，你嘅演艺未来可能从此会展开新嘅时代。 香港电台新时代奋斗者，仲有两日就截止报名啦，快啲参加啦！ 我89岁，打咗新冠疫苗啦，中咗新冠，得咗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话，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咗新冠疫苗啦。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00岁啦，要打针，去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你会用一种咩 cocktail 嚟形容波城呢？ 波城应该系莫希图，因为咧佢好似好阳光啊，跟住然之后好 fresh 啊，同埋最紧要佢成碌竹咁样咧，白白净，佢成个模样都系莫希图嘅样嚟嘅。我是 Forica 娟姐连美娟，想知道呢我揀哪一定是波城，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午2点至4点，我是你的后援会。 我是你的后援会，跟住我今日嘉宾系娟姐嘅 ，Forica， 你估我唔到啊！咁我哋而家玩心理测验咧，重复一次个题目啦，就系、是、如果同朋友约去酒吧饮嘢，你会拣以下四种酒嘅边一种呢 ？A 系红酒 ，B 系啤酒 ，C 咧就系烈酒，同埋 D 咧就系一啲梅酒或者一啲好靓嘅 cocktail 啦。咁啊，一就啤酒啦，我同娟姐拣 whisky。咁呢个心理测验我哋就会讲下究竟代表啲咩啦。 心理龙爪手开股时间。 今日揀咗 A 红酒，代表你同任何类型嘅人呢都好有缘，因为你係一个好好相处嘅人。不过你同人哋諗法就唔一样啦，你鍾意向外发展，所以离你越近嘅人反而越唔会俾你当成对象。揀咗 D 梅酒，又或者一啲好靓嘅鸡尾酒呢，代表你同开朗乐观型嘅人比较有缘，你嘅个性偏向自由咧，中意阳光型嘅人，唔系好接受到一啲太正经嘅人做你嘅另一半。咁今日好似阿一咁拣咗 boy 啤酒，又或者好似波盛同埋娟姐咁拣咗 C 威士忌或者其他烈酒，又代表你同咩嘅人比较有缘呢？ 心理龙爪手。 佢其實係講緊你同啲咩人係有緣可以有機會成為情侶嘅咩種類嘅人。 嗯， 如果先係講下一嘅啤酒咧，就話你同嗰啲好嗰啲實際型嘅人咧，係特別有緣嘅，即係你係嗰啲啲嘢好好標準，好即係標準 type 嘅嗰啲嘢嚟嘅，去睇事情，同埋你向來個人比較一啲樂觀啲，冇諗咁多，咁所以咧。你遇到一啲好實際、好正常嘅人咧，嗰啲嘢就會同你夾到咯，即係唔會有啲好奇奇怪怪啊、太多花神嘢嘅嗰啲嘅。 誒唔係，我中意啲花神嘢嘅，同埋我唔係一個樂觀嘅人嚟嘅。 嗯， 我成日都話心情好先飲威士忌，心情唔好飲啤酒，所以過去幾年都冇飲過威士忌啦。 哇，好唔開心啊！你而家 係好唔開心。 有咩分享下？ 冇。 等姐姐安慰下你， 都有啲工作壓力啊，成啊，人生啊。 哦，咁即係唔準啦，咁唔好墮落去啦。 你驚啊？ 唔係驚咩嚟啊？ 嗱，如果揀威士忌咧，就話我哋同嗰啲年紀大啲嘅人比較有緣， 哦， 大過自己嘅。 我覺得安慰又。我由細到大都係鍾意同啲大過我嘅人一齊玩囉，即係我同齡甚至係細過我嘅通常都比較少溝通，我鍾意同大年紀嗰啲人講嘢呀、傾偈呀咁樣。 咁如果去到拍拖嘅話，另一半係咪都係 揀大個字多。 哦，我最好係啦，我嘅諗法。咁我想被照顧嘛，咁同埋男人咧，你咧越即係唔啲年齡同埋啲成熟度係唔成正比噶嘛，即係要再大個啲先至叫做先至啱啱成熟咁噶嘛。咁所以我覺得我以前有個男朋友大我十年噶。 嗯，哦， 系啊， 真系拍落去嘅感觉咧，即系虽然系差十年啦，仲 系 面上。 其实原来唔系争太远嘅，唔系因为我又早熟，即系我又比我同龄嚟讲，我又成熟啲，咁所以其实拉翻嚟差唔多噶。 但即系细过你系一定唔得嘅， 都唔系嘅。你细得嚟，你成熟嘅，我觉得我都最喜欢嗰啲后生仔嘅冲劲嘅，即系采阳补阴，唔系就系咁意思咩？ 但系有冇真系遇过一啲年纪细过你嘅男仔，但系有嗰种成熟感觉可以做到咧？ 好似都有一啲，但係好多其他唔同嘅因素，所以冇囉。即係有啲小朋友好鍾意姐姐㗎嘛。 嗯， 係。係啊，可能嗰啲戀慕情義結定係咩唔知，都係咁，佢哋都可能有啲喜歡被照顧嘅感覺。我你知唔知我有筆下三個同我講話我有媽媽嘅感覺，跟住我都唔知開心，我都唔知應該開心定唔開心。我心諗呢個係你追女仔嘅招數，定還是你搞笑、你幽默？我有媽媽嘅感覺，我 同你拍拖有一種温馨喺度， 媽媽嘅感覺。 情人節想送康乃馨俾你㗎啦，係咪即刻 fail 咗咧？ 咩啊？冇乜特別嘅，但係唔係但係翻屋企攝高就咪諗唔對路呢單嘢。 嗰幾個男仔係追求緊你定 嘅小朋友嚟嘅？ 係追求緊嘅， 都 kind of 啦，係啊係啊。 咁嗰下係咪即刻？扣分或者 冇即時扣分嘅，係覺得咁搞笑嘅。我只能夠講佢詞窮啦。我除咗咁樣去理解佢嘅中文閱讀能力，即係嗰啲語言能力比較差咯。 用埋有母親嘅感覺， 你中意咩？有媽媽嘅感覺啫。咁你唔問你阿媽，想唔想再揾到個媽？即係咩？想契我做媽？契媽？ 可能就 以前係契妹咯， 而家契媽咯，而家契媽噶啦 ，Sugar 媽咪啊，大佬。 咁有冇一啲男嘅追你嗰啲係 in a good way？ 你記得？ 因为我又记性唔系几好，成日饮酒可能。你话如果要最深刻，我试过，因为我系中意啲男仔有少少摆款嘅。点样摆款法咧？即系譬如我同佢咁样去玩 食饭 玩咁样啦，跟住我咳咗两声啦，跟住佢就唔出声咁样摆杯水饮佢啦，咁样即系呢，我中意呢啲啊，即系唔好嗰啲好 take care 咁样嗰啲，我觉得太娇柳， 即系要翻啲大男人少少嘅， 系我中意大男人，我中意大男人，必须要有主见嘅男人，同埋系咯。咁你都要食得住我噶嘛，我都唔少噶嘛， 即系你宁愿人哋食得住你嘅。 我係啲人係唔係我一拍拖我會調翻轉 㗎， 我一拍拖我係 少了依人， 我好煩，我黐身啦，跟住又成日都要見啦，又嗲，我會其實我咁樣講完自己都覺得，我自己都覺得個反差太大，好恐怖， 係咪起雞皮啊？ 我會係感覺我一拍拖，我身邊啲朋友全部都知㗎，所以話唔好俾佢拍拖，一拍拖佢黐咗線。 系咪啲朋友都会 feel 到你 轉咗？我朋友知，我會失蹤噶。 即係 我戀愛大過天， 即係已經唔係嗰種，即係而家係嗰種好開心嘅大家姐一齊玩。即系 friend 就系咁样，但系如果无啦就变咗个小妹妹，然后就嗲人嗰种。 系啊系啊，会噶。 你话想娟姐嗲人咯， 喺郭含春嘅时候。 所以系男朋友限定咯。如果即系平时 friend 定唔会见到我呢一面咯，系都癫嘅其实，不过都烦嘅。我认为一个如果我一拍拖，我一个好麻烦嘅女朋友嚟。 例如边啲范畴你自己都自知系烦噶啦。 吓，我好容易呷醋噶。操情嚟我，跟住然之後我又成日都要見，我扭要見咯，係我係嗰啲我又好中意 body touch 嗰啲人嚟嘅，即係我要見我要攬，我即係我會喜歡呢一啲咯。咁喂，咁好煩啫，係真係幾煩嘅。 係，尤其是夏天真 係，都係出汗嘅問題啦，係咪？ 難唔難氹咧？你 我難唔難氹啊？ 即係通常呢啲小鳥依人型可能係可以好易氹㗎嘛，即係其實佢係扭計，你只要攬住佢，哎呀得啦，好啦，乖啦，唔好嬲啦，跟住就啊好啦。 我能我你搭我食好嘢食嘢咯，或者搭我去飲酒啦，咁我就唔諗，都易氹諗啦，好鬼死易氹啦。 我哋把聲都變咗。 都有真諗下先，我諗下，但我食我媽卡西啦，好啦，咁我就唔嬲啦。 你會唔會有啲 B B 話啊嗰啲㗎？拍拖 會啊會啊會啊會啊！哇，做乜你哋起雞皮啦？你哋唔係想訪問我咩？點解你哋突然之間好似唔想知咁嘅？ 唔係我想知啊，我 expect 到都好，但你現實當我當面擺面前另一件事啊嘛。 哦，係啊， 因為反差真係好大啊。 係啊。会啊会啊， 即系你话想，如果我同你讲，原来其实我都中意嗲人，我扮嗰把声俾你，你会想一巴尖落嚟嗰种感觉。 有阵时你系连自己都接受唔到，你知道吧？ 我问咗恋爱嘢，问翻啲酒嘅嘢， 系啊，好啊，好啊， 好啊。 你有冇计过自己去到几多系顶定系？ 我冇，我成日都话其实我酒量好差噶。 我酒量我唔飲得嘅，但我酒膽好大。而我飲完酒嗰個狀況係大家覺得最恐怖嘅，就是、因為我不死嘅、我唔會累低，我唔會嘔，我會只會不斷講嘢，不斷好 hyper 同埋不斷逼人飲酒。 哦，即系如果你见到呢个毛，其实已经醉咗啦。 其实你见到我不断系咁逼人饮酒，其实我醉咗噶。 你睇佢只眼就知道。 系睇我只眼，我系讲你讲嘢，唔系好搞笑噶。我系对答正常噶，我醉咗，我断片嘅时候，所以呢啲系好恐怖嘅。点解佢唔死？点解佢仲瞓？点解佢仲呕？佢仲走？我嗰个内心，我 feel 到系我要见到所有人喺我面前瞓晒啊、呕晒啊、醉晒啊，咁我系最尾咁样走，我就完成任务咁样，有少少呢啲捍卫、呢啲保护地球啲使命摆咗饮酒度。 而明明全部人都知道你已经醉咗。 系啊系啊，但系你又搞我唔掂，因为我唔瞓喎。 系啊，又继续喺度啊。 不你又唔瞓又唔呕嘅喎。 系啊， 因为我系呕噶嘛。 系系系。 你见过我扣喉啦？ 见过。 大家都见过你扣 喉。无啦啦喺个座。 喂，但我系清醒嘅，因为我知道自己要呕完。咁我翻到去就會出事，啊、我係知自己，即我知道佢到某個量，即當然大家冇飲太多啦。咁但我知道我去到一個量，我要扣一扣喉，清一清入面啲嘢，先再作戰咯。我係，係啊，我係咁樣咯。即但我係 唔同策略， 清齊諗同。我有啲 friend 都係咁樣，但係有啲 friend 就係瞓咗咯，即刻瞓。 瞓而搞好多嘅， 系回魂觉半个钟就再嚟过嘅、 啊啊。我系瞓嗰啲啦。 哦，你系瞓嗰啲。 系瞓之前通常会有一段好长嘅时间，就会讲好多嘢啦。 哦。 但系对答如流嘅，然后啲 friend 度，你知唔知？寻日你讲咗好多，捉咗我讲咗成个钟啊咁。但系嗰啲嘢系 make sense 嘅，即系先有呢个状态，跟住到咁上开始攰就会瞓啦。 哦。 跟住瞓醒咧就会再嚟啦，可以。 要瞓几耐啊？但系瞓一晚咁。 唔使噶，其实可能三个至半个钟，黑黑，跟住醒一醒之后，啲人未散就可以继续。 系啊。 哦，咁几好呢个都，我都成日想自己瞓，咁瞓唔到啊真系。 因为我哋节目出街之前就娟姐生日啦， 嗱、 我哋录音嘅时候就系2021年嘅年尾啊，你估下你生日嗰日会点啊？ 我嗰日应该会 1月2号嘛， 1月2号、啊、我应该会同朋友食紧饭咯。 你而家霍思到你嚟紧生日会点咧？ 我嚟紧生日我会拒绝酒局，我讲真的。我真系会个个一人一个饭局咁样，然之后喺下场咁，我跟住生日仲唔死唔得唔得唔得，我应该会工作咯，我会同大哥，我今日要做嘢啊，大佬，我谂你哋唔系冇人性到咁啊嘛。 咁系一月二号滴酒不沾先。 我应该系会啊。 你平时嘅意志力系 零， 俾人鸡多几下 零。唉，你冇朋友相识嘅咩？相逢恨晚咧， 生日喎、一年一次喎、咁开心。 唔系，但系人大咗真系生日唔好乱出街。 系啊，我都觉得系啊。 我哋过去呢几年试过太多都系生日唔好出街。 系生日唔好啊，前前后后都唔好啊。同你讲，其实一个礼拜都唔好，一个年一个月啊。 女神实验。 跟住我哋一个即系情景，一个假设嘅状况啦，就系因为之前拍嗰套剧咧，就系做家长啦，有小朋友咁。咁如果真系现实当中，你真系做一个妈咪，你估你会系一个边一 type 嘅妈咪啊？你觉得？ 我觉得我会系嗰啲精神紧张父嗰啲妈咪咯，即系我唔会系咁推小朋友去参加啲咩课外活动嘅，我应该系放养牧羊政策咁样嘅。因為我由細到大我自己喺屋企都係呢個無為而治嘅嗰個狀態，我覺得好好喎。我希望我會，但我應該會嗰啲好緊張啊。我 但係咪有啲相違背咯？你如何地又 放養又緊張？ 係咯，我想啫，但我覺得我想我係放養政策，因為我自己係嘅。但我應該係嗰啲好緊張嗰啲，因為我以我養我嗰只狗仔嚟講咧，我睇到自己係好麻煩，即係我帶只狗出去玩啦。咁我只狗咧就同啲狗仔喺度問嘅，我好驚佢突然之間兩個會噬，跟住我就唔好啊，喺側邊都煩住曬，跟住佢哋全部都話你由佢啦，你放佢啦。但我唔係咧，好似唔係幾 friend 喎，不如分開一下先啦。跟住到最終原來佢都係同人相處咯，即係同我。两个坐喺度，然之后睇啲人玩咯，因为我惊佢哋会有咬啊，会打交咯，我惊受伤咯。 即系嗰啲如果带个细路哥落去公园玩，你会喺隔篱，唔好啊，唔好会跌噶， 唔好爬咁高啦，翻嚟嗰啲。 系啦，我觉得我系嗰啲，以我养我只狗嗰个态度，我觉得第时小朋友都系咁样。 仔同女都系， 仔唔知咧。 但系真系，即系呢个 moment 系未有打算话，哦，即系几时要生小朋友，或者会唔会生嗰啲嘢。 我对结婚系冇乜所谓嘅，我觉得唔一定要结婚，但系生小朋友其实对于我嚟讲，我系一个 to do list 嚟嘅。 系 咁，然后我今年都31啦，32咗啦。咁我希望我成日我想雪轮嘅，因为我最近觉得啲 身体差咗， 系每放月下每一天都差紧落去啊。咁但系 唔系差咗，系差劲。 跟住咁同埋而家好似事业啱啱先至有啲颜色咁样，颜色有啲起色。 起色 有啲顏色， 即刻冇翻啦！講咗呢句冇翻啦， 咁然之後我就覺得啊，會唔會俾幾年自己即係努力啲？因為其實你問我，我覺得如果突然間有小朋友或者結婚係有少少影響嘅，無論如何都即係個心嗰個重心會轉移咗咁樣。咁所以我希望我想雪輪咯，希望快通關咯，我揾地方雪咯。香港好貴好似。 你自己有冇 set 一個時間？ 四十歲前咯，係啊，我希望四十歲前咯，太即係年紀太大，陀都辛苦應該。係啊，跟住然之後再 recover 身體應該，咁可能我都想生兩個噶嘛，咁我咁樣。即系说完一个有咗个好快想要第二个咁样，所以都要体力上面帮手，身体上面配合。 但未入行之前系咪嗰个时间线其实系前啲啊？ 未入行嗰阵时冇所谓噶，即系随心噶。我嗰阵时有男朋友同我求过婚噶，我嗰阵时觉得啊，我嗰阵时26岁，我话哇太细个啦咁啊咁样咯。就冇了，跟住佢就同我分咗手，然之後佢真係去咗結婚了。 好好簡單，我呢個唔結啊，揾第二個結啦咁樣。 真係，跟住就哦，好似 miss 咗個機會是但啦，不過冇所謂啦咁樣咯。 恭喜思瑤。 最后啦，我哋就准备一礼物送俾娟姐嘅。你开咗个题目就系一个你忍住可以用嘅嘢啦。 系啊，必系啦，我希望我睇下睇唔睇到噶。 会有啊， 有 呢样我哋口 up 啊嘛，就系咁。 有冇实物噶？ 有实物嘅。 我想知一个人住，你觉得最大嘅困难喺边啊？ 一个人住啊？ 定系其实你觉得已经冇咩杂，冇咩嘢啦，已经。 试过有一次真系突然间。个肠胃炎定系乜嘢？夜晚挛到系连打电话个力都冇咯。嗰阵时我觉得原来我好需要个平安钟， 佢唔系需要个男人， 系需要平安钟。 我讲真嘅，嗰阵时我真心，我有觉得啊，系咪就嚟死？因为嗰阵时系痛得好辛苦，好跟好彩我有只狗，我只狗走埋嚟挛我个肚，即系好似嗰个感觉上好啲咁样，但系。咁係痛住咁樣過咗一晚㗎，咁我就覺得我連打電話，我電話唔知塞咗喺邊啦，你企唔到起身揾啦，咁所以原來平安鐘好緊要。 你會知道咪有咩事真係冇人知啊？ 真嘅，因為一個人住真係原來係會有啲咁樣驚慌嘅位，大家要一定要多多留意身邊一個人住嘅朋友，佢哋真係唔知去邊，你一定要擔心佢。 咁而家你一個人住有冇話屋企缺啲咩咧？即係除咗個平安鐘之外， 缺個男人。你哋唔係應該 愛送自己？ 係咯，你哋唔好同我講我已經坐咗喺度啊！ 今日送自己俾你， 哇！ 最 low， 全香港最 low 嘅节目，最废嘅节目， 真系有噶，喂，揾啊， 有嘅，有嘅喺度嘅， 哇！ 我哋好实际嘅，一个人住，我觉得啦，最惊蛇虫鼠蚁嘢嘅， 我都估到噶啦， 你估到佢？ 我早排先买完俾人， 系啦，曱甴屋， 哦， 系啦， 同埋我屋企真有曱甴啊， 所以我觉得蛇虫鼠蚁嘢，我觉得系会中嘅机会大啲嘅，咁所以呢啲摆喺屋企旁下身。 咁老鼠咧？ 咩啊？ 如果有老鼠咧？ 但你屋企应该冇老鼠，我知道。 有四脚蛇咯。 四脚蛇好嘢嚟噶嘛？ 曱甴咧？ 曱甴唔好噶。 我本身都系从呢个方向嘅，即系我系行入去睇我嗰啲咩洗碗啊、洗衣液啊、 洗碗 清洁啊嗰啲嘢，即系觉得一个人住即系呢啲要自己处理好麻烦，咁有个人帮佢打点。但我觉得娟姐都出嚟住咗咁耐，冇理由呢啲嘢搞唔掂。但我觉得最需要嘅系咩啊？即系除咗啲， 你个样笑到咁衰格， 即系除咗一啲好实际嘅嘢 啊，心灵上嘅安慰， 佢最需要嘅系温暖， 有咩？ 所以买暖包。 哦， 即系当你一个人寂寞、空虚、冻嘅时候， 我会中 set 啦。我只系得暖包，我温暖只系得暖包，你阴公。 冇男人都冇所谓，我有个暖包。 O K 喎，呢个几搞笑，因为我屋企都真系有暖包嘅。 系啦，好似啱啱腸胃炎或者肚痛都好，冇男人攬住佢，唔緊要，我黐個暖包， 暖包 舒服啲咯。 你應該你送暖水壺啦，暖包咁用完十個咁點啊？咁點啊？你講啊？咁之後 我邊有諗過送暖水壺，但係好似好煩，又要煲水啦，擺個暖水袋。我覺得你一個怕煩嘅人，所以唉算啦，唔好揀。 咁你幫我兜住 咧，即係用啲 challenge 下啫，冇理由咁容易俾佢覺得自己 OK 嘅。 咁所以如果呢兩份禮物兩個男人送俾你，會揀邊個贏？ 哦，唔係暖包係真係唔錯嘅，真因為我自己屋企，因為我都怕凍嘅，同埋呢個我貼喺個肚，上次嗰個好差嘅經驗就係爭啲平安鐘嗰個經驗咧。如果貼住呢個，我覺得感覺會好啲嘅，即係我揾求其揾一個角落。 你都裝翻平安鐘啦，你唔好搞對啊你。 係啊，所以 加一贏 啊！一嘅暖包係啊，係窩心的。你曱甴我都中意嘅，我都有嘅屋企都。係啊， 買少個啦，慳錢咯。 買少個都好嘅，都好嘅。仲冇多幾個， 好啊！今日再次多謝娟姐， 多謝 ，thank you。 眨眨眼，時間走過，有幾多歡笑，有幾多痛楚，人生有自己幾個，數算日子，哪會只得我開心嘅時光，總似煙。花一閃就過，高興時高歌，失落時聽歌，我陪下你，你陪下我，總有高低起跌，好多夜碌碌下就過，明天究竟會如何，便有得諗咁多，總有高低起跌，回头看也只不过小风浪，笑着迎接未来齐高歌，啦啦啦啦啦啦啦。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3: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2019年11月，理大同附近一带发生冲突，有9名男女经审讯之后被裁定暴动等罪成，今日喺区域法院判刑。其中2名20岁男子被判入教导所，其余被告分别判监38个月同40个月。法官判刑的时候说，修例风波引发一连串暴力事件，很多参加者是年轻人，本案全部被告都是年轻人，入世未深，怀着改变社会的理念，却用错方式表达。法庭判刑的时候必须考虑阻吓性，但是强调刑罚不应该过重，以免造成压倒性影响，年轻人将来亦都仍然是要重投社会。9名被告都面对一项暴动罪，同被控在2019年11月18日在加士居道拔萃女书院外与其他身份不详的人士参与暴动。9人之中包括当时是学生、机电工程师、设计师以及无业等。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话，政府计划下个星期开放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和私家诊所，俾五至十一岁儿童接种科兴疫苗，而在农历年后，相信会开一个疫苗接种中心，专门为他们接种伏必泰疫苗。聂德权在电台节目说，小童只会接种成人剂量的三分之一，会由药剂师处理，设立接种中心比较稳阵，正是研究在港怡医院的接种中心专门儿童接种，目标是在港九新界都有接种点，部分接种伏必泰，部分会接种科兴。当局亦都会同教育局以及校方商讨，过年之后进行科兴的外展接种工作。南太平洋岛国汤加有海底火山爆发，气象局向全境发布海啸警告。海底火山位于首都努库阿洛法以北大约65公里的红阿哈阿帕伊岛。报道引述居民话，火山在当地下午5:20左右喷发，持续大约8分钟，大量火山灰升上空中。努库阿洛法响起警报，警方要求民众到高处暂避。报道话，大浪系涌向首都努库阿洛法沿岸，有财产被浸。目击者话，见到有汽车漂浮。美国疾控中心修改对佩戴口罩的指引，建议民众为了防范感染新冠病毒，尽可能佩戴最高防护等级的口罩，包括 N95 或者 KN95 口罩。疾控中心说，希望鼓励美国人戴口罩，指口罩是防止病毒传播的重要公共卫生工具，戴口罩总比不戴好。强调新指引是基于过去两年的经验，正确佩戴 N95 或者 KN95 口罩可以提供最大保护。总统拜登日前表示，联邦政府计划向民众免费提供高质量口罩，包括 N95， 下个星期会公布更多细节。白宫说，联邦政府有超过7,500,000个 N95 口罩存货。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气温稍为回升。星期一和星期二天气清凉，同有几阵雨，随后一两日朝早仍然清凉。依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呢，首先讲返啲隧道嘅情况。红隧港都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车龙排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班仔都系车多，龙尾排到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啦，龙尾排到理工湾位。跟住睇返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美河流一段系挤塞，车龙排到李郑屋游泳池。窝打路道去尖沙咀近太子道西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排到九龙军营。太子道西去大角咀近花墟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富豪东方酒店。咁另外咧，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九龙公园径去广东道近新港中心一段亦都挤塞，车龙排到 K11 秒斯。跟住咧，提翻你一啲封路安排。喺黄竹坑道咧，因为较早前嘅爆水管，往湾仔方向近南朗山道嘅快线咧，仍然需要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咁就系因为较早前有爆水管，黄竹坑道去湾仔方向近南朗山道嘅快线仍然需要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咁另外咧，马料水创新路亦都因为有渠务工程，往科学园路方向近科学园第一期嘅慢线仍然封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无论你是司机定是乘客，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必须佩戴。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成绩唔好，可能系用错方法啫。 英文好难啊！ 你会觉得英文好难，是因为你将英文諗成是读书的必须。如果你将英文变成一些你有兴趣的嘢呢？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青见计划联合制作广播剧遇见展翅二。 想知道连诗雅饰演的 Carol 点样由唔鍾意英文变成教英文， 就要留意逢星期三下午三点到五点，天儿、子豪、阿涉三成群陪你逆风展翅。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感人故事配合人气歌曲，用音乐调配出一幕又一幕热血沸腾嘅情景。 我系 Lisa， 今聴いているのはパクロビンの番組です。ぜひ聴いてください。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下昼四至五，天空海阔白云号，动漫主题作品音乐特辑。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回望温暖。 去唔如意嘅经历嚟一个小总结。阿咪话正因为经历过睇通咗，先至唱到呢首歌当中嗰一种 warm 嘅感觉，亦系佢想带出总要有希望嘅信息。 恨我的颈似乎太难，从不肯掉头逃难，就算有刀来斩，不会合眼。 作曲林奕康，填词黄伟文，编曲 Ariel Lai， 监制 Ariel Lai Edward Chen。上榜七个星期，停留在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六位。Misha 叶跑林，难道我还未够难？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俾主持人阿一同波盛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up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好，欢迎嚟到啊！ 我是你的后援会， 即系咧，正所谓啊，一元复始，直播室入边啊，突然多咗一个人， 哦，又出现了， 因为我哋有限聚令，唔可以多过三个人，所以就多咗一个人咧，令到呢度已经声色不少， 好耐冇喺呢啲时候见到佢啊！ 系啊，以前寻常事认真做，成日都见到噶， 系咯、 啊，我哋嘅前辈莫莉姐， 泳儿啊， 泳儿， 莫莉， 泳儿，不如同我哋二至四嗰个时间嘅同事打声招呼啊 ！Hello， 大家好啊！我系继续同你倾嘅泳儿啊， 唔系同你继续倾咩？ 同你继续倾啊！ 你讲继续同你倾喎， 系啊， 你讲错， 唔系我而家同你哋倾偈啊！ 前辈嗰日 质疑前辈，真系 算数快啊！ 唔系咯，使唔使捉人自杀啊？ 我哋计除咗有呢个 Viu TV 嘅一姐啊 娟姐 Monica 之外啊， 仲有我哋。RTK 嘅一姐 ，Radio Two 一姐， 哇！ 因为一台系淑梅姐， 哦耶耶耶耶耶， 系 两位大佬，我可唔可以走得啦？ 好，再见， 拜拜， 拜拜， 多谢 多谢，唔想同你继续倾啦。 好啦，我哋听推介啊。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推介你啲咩咧？今个星期笨读兵团啊，推介你啊，趁呢个天气都仲系有少少凉凉地，不如试下 享受饮热嘢嘅感觉。小弟咧，从来都唔系一啲注意身体嘅人嚟嘅，咁亦都真系中意一啲比较清凉嘅饮品啦，即系例如汽水啊，或者一啲嘅酒精类饮品都系比较中意饮冻饮嘅。但系呢半年啊，唔知系咪坐得写字楼多，个冷气冻啊，开始想饮啲暖嘅嘢，即系例如好似我早几个礼拜咪推介饮咖啡咁，咁咖啡以前细个嘅时候啊，一定系饮冻咖啡。冻辣梯，冻卡布奇诺，而家开始诶，唔该热嘅卡布奇诺啊，热嘅辣梯，深挖裤，好似上两个星期话斋，自己买翻嚟冲。嗱，以前买翻嚟冲咧，都要冲完摆入雪柜雪一雪，而家冲完趁佢仲暖粒粒嘅时候，啊，好啦，其次又开始学人饮茶，以前咪便利店买支冻茶饮，而家觉得啊，普洱嘅味道。究竟饮热嘢会有舒服感觉，系咪随住年龄嘅增长而有呢？我唔知道，但我建议大家不妨试下喺天气冻嘅时候都饮翻啲暖嘢，暖一暖个胃，舒服啲个人啊嘛。即系啱啱见到泳儿啦，令我谂起以前寻常事。即系饮茶嘅好处啊，就令我谂起师培啊。嗱，今日咧师培就同大家揾翻嚟咧十个饮茶嘅好处。嗱，第一咧就系健康， 第二 系啊，真系健康好多噶。 哦，呢个真系，我都呢排咧都真系有饮多。 即系同我太太咧都会去饮茶咁样。 前面的神， 前面的神。我想知，即系你作为年纪大过我啦。有冇饮热饮嘅冲动咧？ 你问问题，问问题啦。 我咪仲系我咪仲系二台最细个嗰个啊？ 系啊，其实你都系嘅，唔会点变嘅。 除非系玩玩星期天啦。 系啦，如果你冇新血加入嘅话，你一定永远都系最细个。 唔系有新血加入，不过新血加入嗰啲都大过我啊嘛。即系彭家斌系似过我， 仲大过我添啊！饮热嘢，我啱啱即系而家都仲系存在紧嘅呢个叫冬天啦， 系系， 我冇咗以前嗰种要提自己饮多啲热嘢嘅状态。 哦， 我以前去到季节开始凉咧，我就会主动将冻奶茶变热奶茶啦，冻柠茶就变冻柠热柠水咁样，我会咁样做噶。 点解唔系热柠茶咧？ 因为冇啊，嗱呢个都系阿妈讲嘅啫，即系话柠茶如果热嘅话，唔知总之有啲。 对身体唔好 嗰啲啦，咁样咁同埋本身又唔系特别好味啦，热柠茶喺我饮嗰啲， 我都觉得系系，好似有啲涩啲啊， 系啊，咁我不如热柠水算，所以好多人会觉得唔抵啦，系咪先？同一杯水啊冇分别咯，所以我唔知点解呢几个月我好似冬天都饮少咗热嘢，定系真系唔够冻，令到我觉得冇嗰种我要饮热嘢去取暖啊？ 我反而咧唔系天气嘅改变啊，我反而咧系喺做嘢嘅情况下出现嘅，即系啱啱提过就可能真系翻多咗写字楼，即系坐多咗冷气，咁呢个系一个环境嘅因素啦。但对于我嚟讲咧，系一个叫做工作上嘅情况，令我饮多咗热饮，而开始发现啊，其实饮热饮咧。都 OK 喎，咁係咩情況？就係我啱啱提過，早兩三個禮拜或者兩三個月前，我咪話做嘢嘅時候開始要飲一杯咖啡去提神嘅。係 啊，係啊，係啊。 咁當然啦，你撇除我嗰陣時即係八月、九月、十月大熱天時去拍戲。咁一定冇可能饮热饮嘅，对于我呢啲 风扇啊，谂下， 对于我呢啲血气方刚嘅人，系一定冇可能嘅。但系偶然咧，即系例如系呢一两年，可能会通宵写剧本啊，或者早一两年会读紧书嘅时候会通宵写论文咧。以前咧系会饮嗰啲咩牛啊， 哦咩色啊， 系咩色啊，令到件事好似。冚冚冚咁样噶嘛？你知嗰啲饮完你都觉得自己冚冚冚咁样。 嗰啲变咗热饮又好冇 feel 咁。 系啦，嗰啲饮热饮冇咩 feel。咁但系嗰啲即系又话饮得多会醇啊，好多坊间嘅说法啦。咁啊开始同埋你唔系咁容易买到，再加上啊，相对地贵啲嘅。如果你买佢，即系你计到你当一罐廿零三十蚊，开足五日工都冇咗百几二百蚊啦。同你就咁。同你就咁自己可能即系买包嗰啲咖啡冲剂翻嚟冲个价钱一定争好远嘅，即系话贵唔贵话平唔平啦，系咪先？总之你知争好远啦个价钱。好啦，咁跟住之后咁我开始即系自己冲咖啡啊，或者可能公司会有嗰啲capsule 即系嗰啲咖啡胶囊去提供嘅时候，咁你梗系用公司嘢啦。 哦，咁 嗰啲出嚟一定系热噶嘛。 你唔會攤凍或者擺入雪櫃嚟飲，即係以前會啦，但係而家你唉算啦，飲啦。飲飲下嘅時候，我發現咧，凍嘅咖啡咧個提神作用咧係差過 熱嘅咖啡、啊， 熱嘅咖啡嘅。即系热嘅咖啡饮完我系精神，系会维持一段时间精神，又或者系茶都系嘅，冻嘅茶系冇咁精神，反而热嘅茶咧个人系会精神啲嘅。咁、 哦、 当然喺我嘅饮食嘅习惯，亦都令我出现呢个叫做开始转饮热饮，就系、是、当你我一做嘢嘅时候咧，即系夜晚写稿啊 paper 嘅时候咧，小弟系可以一晚清四至五包嘅嗰啲姜姜乐。 哦， 系啦，系啦，你知啊，轰轰落咁样，你食到我轰落去咁精神啊！同埋食越多咧，你个口会张住，会甜爷爷。如果你再饮冻嘢嘅话咧，你系解除唔到嗰种黏腔嘅感觉啊、嗯！所以都系用热嘢饮去消除嘅。 哦， 即系你食得甜 嘅，你 系啦，你食得多甜嘢，无论你真系好似啱啱话食朱古力又好，食糖又好，任何牌子嘅甜品都好，你都有种张口嘅感觉噶嘛。 系配热嘅， 系要配热嘢去令到件事舒服翻咯。 哦， 所以我开始就惯咗，就系、是、喺工作期间就饮热嘢。咁然后就啊久言久久而久之， 久而弹全， 久而久之就变咗开工就饮热嘢去 touch 个 end 钱就系咁样啦。 因为你讲到喺工作嘅 pattern 可能会影响到咧，我就系因为正正亦都系工作嘅 pattern 令到我会嗌冻饮，因为我有阵时翻嚟嘅时间咧食嘢嗰个定时嘅程度系好低嘅， 系。 咁如果你嗌冻饮翻嚟咧，你摆佢一个钟之后， 咁你又赚两蚊噶。 但因为你热嘢变冻同埋冻嘢变暖咧，后者系冇咁差噶。一杯热嘅奶茶变咗嗰种又暖又好似好冻咧，其实系唔好饮 嘅。我哋问下隔篱直播室嘅同事，你觉得冻饮变热饮 ？Option one 冻变热 ，Option two 热变冻，边个 worse 啲？边个衰啲？ 衰啲 嘅咩啊？边个差啲嗰个感官？冻变热， 而家做紧一个职场嘅市场调查。 冻变热衰啲定系热变冻衰啲？ 梗系冻变热啦。 梗系冻变热衰啲啦。 但系因为你冻饮变嗰个所谓嘅热，唔系真系去到热饮嗰种热啊嘛，即系佢 我知系，但系因为正 系淡咗少少， 系但系正就系咁就系淡咗咯。 系淡咗少少都唔紧要。 咖啡变咗淡嘅咖啡水，奶茶变咗奶茶水，即系除咗柠茶系稍为好啲之外。其他都是出事的，即如果你喝开奶类的东 西， 是的，所以我就说 喝得多冻柠茶所以就安全 了。哦，因为热柠茶摊冻就很酸很涩， 我不喜欢、啊、 哦， 即亦都关我喝开那件事啦，比较多啦，所以 好了，我们刚刚的 去一个不败之地， 刚刚的访问调查原来是废，是要最尾是看你喝什么 东西。即系我咧呢个都关事咯，因为嗌咗太多次热奶茶咧，有时候我哋哦即系做访问前啲嘢食到，跟住同嘉宾做完访问，搞个零钟之后再饮个杯嘢，哇！佢同埋佢嗰啲奶咧，热奶茶佢张住咗嗰阵嘢咧，跟住嗰种又唔冻又唔热，咁样就好辛苦啦。 但系咧，即系呢个即系题外话啦，即系都系嗰句嘅提大家，年少无酒，饮酒要适量，同埋酒后千祈唔好揸车。 系。 提完之后我想讲一样嘢，因为曾经去露营试过有个 friend 带咗支红酒系货热饮呢，系好、神奇嘅一件事啦。即係嗰种感觉同你平时，因为你知道我唔系好好红酒嘅。咁当然即係佢嗰日试咗，因为可能喺12月去露营啊。咁所以件事冻好多嘅情况下饮一杯热嘅红酒，煮过嘅红酒呢，件事暖粒粒，同埋系有一种、哦食饱嗰种解滞同埋解腻嘅感觉咯，咁亦都试过饮一啲暖嘅sake啦，咁亦都令到件事系即系，因为如果你识睇嘅话，其实每一个嘅清酒嘅包装上面 有写嘅， 系会写嘅，即系究竟佢适合嘅温度啊几多啊，可能零至十啊，十至二十啊，25至40，佢会写低俾你，你 suppose 应该要跟翻佢嗰个方法嘅，即系佢唔系斋牌子唔同啊，或者个名唔同啊，酿制方法唔同，佢连每一款酒嘅饮用嘅温度都应该唔同噶嘛。 系， 即系你再讲究啲，其实你好多都有噶，都有佢自己适合嘅饮用温度，唔同饮品都有噶嘛。咁但系我就试过饮暖嘅sake同埋暖嘅红酒之后，令我对于饮热饮亦都系开咗一个 是可以试下的。 我想知道红酒如果热饮的那个 味道上面是怎样呢？ 我 没试过。 我不知道是关本，因为我们没有就这样在室温喝的汁。 嗯。 那你需要知道不同产地或者不同酒厂出的都有些少不同。但我那次喝完是我觉得是甜的，但是不会有涩。因为我麻麻的红酒就是基于它的涩。 哦， 即係佢啲單寧酸係咪？滴單寧定單寧酸係啦、 啊， 令到個口澀嘅感覺我麻麻地，但係我唔知係關煲完事定係點，係令到件事係純啲咯。 哦， 係啦，咁當然即係有時我都話過年過節嘅時候去一啲即係相對富有嘅親戚屋企， 係 佢嗰啲嘅 中國白酒、啊， 中國嘅白酒都係要熱飲噶嘛，有啲都係熱飲嘅，咁所以件事又係，哦，咁所以係某程度上開咗我一啲對於飲熱飲嘅境界，就係喺呢個嘅酒類同咖啡類係令我開咗熱飲嘅境界咯。 其他嘢就未開嘅， 唔係我開始都係嘅。咁當然工作環境都好大因素，因為真係公司小弟咧喺日頭嗰間公司咧，其實係自己一個坐埋一間房入邊唔開冷氣嘅。因为我成日觉得开冷气是很冻的，即是你当我哋楼上二台 office 咁样，我是自己一个坐角落头的，而我角落头上面嗰部冷气是长期不开的，系啦，而我啲同事是会开晒周围的所有冷气，然后我就会着件风褛，哇，好冻好冻，我是风褛是夏天八月九月的时候都要在公司着风褛，但我啲同事全部都是着短裙和背心的。 OK 喎 ，OK 嘅 ，OK 嘅 ，OK 嘅，系啦， 佢哋做唔做訪問啊？ 唔需要，系啦，但系所以我系喺公司系怕凍嗰批嚟嘅，所以我而家都會開始有個熱飲杯咯，同埋買咗個，同埋我買咗個嗰啲俗稱嘅泡茶神器啊， 係點樣 㗎？即系咧，佢下邊有個蓋位係可以有個類似過濾網，就等啲茶葉過唔到去，咁你反轉個。樽咧，咁嗰啲茶咪可以浸住，咁咪可以即系泡，摆啲茶叶入去咯。因为茶包冲出嚟嘅茶，同你散装嘅茶叶冲出嚟嘅茶，系完全两个层次嚟嘅。 有讲究啊，你而家 系啊，因为屋企系有饮开茶嘅，咁但系好耐都冇饮，因为细个觉得饮茶系一件老土嘅事啊嘛。但系呢排中意饮茶嘅时候咧，有一日瞓唔着，攞咗阿嫲个茶壶，佢入边有啲茶叶系喺内地阿妈买一饼饼茶嗰啲嚟嘅。 哦，嗰啲 系啦，或者真空包装、 哦、 一包包咁样嗰啲，跟住一撕开，你平时茶包咧冲两转啦，已经冇味啦， 冇味啦。 哇，嗰晚我冲咗六七转啊，啲色度仲系深红色啊，所以我忍唔住买咗个嗰啲泡茶嘅，即系冲茶嘅水壶，然后屋企偷偷地拎咗阿嫲啲茶叶翻公司，准备享受。品茶嘅人生， 你令我谂， 我开始进入嗰啲要拎住壶热茶，拎住个鱼竿去海边，拖住只狗望住个海，又系新一年啦。 我谂起你 office 嗰啲，好似我嗰时去内地 啊， 去嗰啲干部嗰啲 office 啊，系啊， 坐到第一件事咩啊，埋 sofa。冲嗰啲功夫茶，洗下杯先。你而家喺间房度有个茶壶就系嗰种老板嚟倾嘅。诶、哎，老板坐低先，嚟嚟嚟，洗杯嚟。 sorry， 我嗰、那个我间房个名全名系叫 Common Room 啊。 那天我话去卡拉 OK， 你答我 好啊 OK， 点知你就放我飞机。 其实一个人唱 K 又有咩好怕、啊？那天我爱上一个人 K。 星期有一件事发生了，应该都关我们后援会事的，就是有女团诞生了，里面有八位的成员，可能大家之前一路看着一个比赛都已经认识了他们，所以我们后援会都很希望之后有机会可以逐一访问他们。八个女仔，哇，有排访问了。但今天要播的歌呢，就不是 Cola 的出道歌，而是讲起女团，想起小个的时候都有追过本地一些不同的女子组合啦。其中有一对可以说是我的童年回忆。虽然他们现在已经各自发展啦，但他们的歌呢都是深入民心的。最特别是其中一位的成员呢，现在都跟他相识啦，叫他朋友，我们有时会见下面，有时望着他都有一种很特别的感觉的。小个看着他唱歌，而家佢又会喺自己面前， 这个感觉真的很神奇的。而他都曾经出现过在我们后援会做嘉宾，他就是 Crystal 张明嘉了。2007年他就和 Winky 和 Regine 有一对的组合 Hotcha，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他们的作品呢？当中的其中这一首真是到现在我都还记得的，首翻已经14定15年前了。如果你都懂唱的话，跟着一起唱吧。今天最后送给你有 Hotcha 的不要防晒，拜拜。